过一个曾经，曾经许下一个约定，两个人的手深深握紧，同样的街景，熟悉的声音，你说了对不起。 坚强从来都是故意，故意假装着不在意，亲爱的，请你不要哭泣，只要你幸福，我愿意忘记记忆中全部的你。 下一次我们会在某个路口相遇，请告诉我你过得很开心，想念你的眼睛，你的表情，你的声音，泪是在一个人的夜里。 下一次我们会在某个路口相遇，告诉我怎么能不想你，忘掉你的真心，你的用心，你的伤心，忘掉牵挂着你的自己和尘封的记忆。 忘掉牵挂着你的自己。